7月15中元节盂兰大会， 哦， 放河灯烧法船嘛， 啊， 可热闹了， 是够热闹的，我这儿都快肿了， 喝酒 啊。哎哎，顾总，你替我喝三杯吧。 不， 啊， 不行了，我血压高啊，大夫说 你喝一回嘛。哎呦喂，这酒还真上头，我都快喝晕了。 咱们总得留一个清醒的呀， 啊， 对付他 啊， 你得喝点。 哎，可喜可贺啊啊。哎哎呦喂， 又该你们说八月了。 哦，八月，哎。8月8号是不是爸爸节？ 哎呀，那是阳历的。 哦， 说错了乱令了，要挨罚的呀。 哦，对，得说农历的。 哎， 好， 八月这个农历8月初8，8月8蚊子嘴开花嘛。 哦，对，8月8蚊子嘴开花。 哎，什么节？ 什么节？ 哎，开花节。 开花节。 哎，不像话。 是还。哎呦喂，你怎么硬灌呢这是？ 哎，我说这9月了。 哎，9月哪天有节？ 9月初9重阳节。 哎，他说9月初9重阳节有没有？ 有 啊。 哎，又叫敬老节嘛。 啊， 99重阳节嘛。 嗯， 登高吃烤肉喝烧酒。 嗯， 哎， 行，我再来三杯。 哎呦，该你们说10月了啊。 10月哪天有节啊？ 10月，哎，可有啊？ 有， 哎，有，下元节在10月啊？ 没错啊， 哎，错不了啊！ 啊， 下元节10月15当头月 啊， 午夜呀，在月亮底下头啊，你看你的人影啊，看不见头啊。 哦， 哎，告诉你哦，一年只有这么一天哦，你记住了。 哎，10月15 下元节， 嗯， 好，乱令罚酒。 哎。哎，他又要罚呀。 哎，你怎么专制是怎么着？ 什么专制？ 哎，那上元节中元节你都说了，我们也都喝了，这下元节轮到我们了，这不算了是怎么着？ 你们说的是几月呀？ 啊，10月呀。 哦，那么这下元节是哪一天呢？ 15啊，那还错得了啊？ 10月是单月是双月呀？ 那双月呀，这不是废话吗？ 15呢？ 是他跑到单日了上去了。哎，他一过了子时他不就16了吗？ 没那么算的 啊。哎，那要在美国，哎，他还14，哎，双日子。 你管美国干什么？乱令罚酒。 喝酒喝酒。 哎，来吧。 哎呦喂， 这个月了，又叫冬子月。 哪天有节啊？ 11月初5。 嗯， 新船节。 什么 新船节啊？ 有啊， 啊，就是教育部颁发给他民族艺术新船奖那天嘛。 哎，那是可喜可贺呀。 哎呦，哎呦， 好，该你们说12月了。 哎，怎么他得奖我喝酒啊？哎，这回啊，我也别开协商会了，我自个儿做主吧。12月又叫腊月啊，腊月30年节除夕节有没有？ 有， 这是正令吧？ 哎，可喜可贺！ 来，敬酒三杯啊！ 哎，别动，你看，别留神洒了。哎，啊，你看酒洒了不？ 哎呀，这甭废话呀，喝酒啊！ 喝几杯啊？ 哎，3杯啊！ 我就喝2杯。 哎，为什么？ 你碰洒了1杯了。 我，哎，行啊，2杯你也得喝呀。 啊，我就喝1杯就行了。 哎。怎么你又喝1杯了？ 你又撒我身上1杯 啊？ 哎，好，1杯你也得给我喝。 我怎么喝呀？ 呀，我刚才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哎，我不是就这么喝的吗？ 好极了，我1杯都不用喝了。 怎么着？ 你替我喝了 啊？他太狡猾了。 嗯， 你更厉害 呀。哎呦呀！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和张国栋先生3位联袂表演的这段酒令，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相声小段《小肚皮》。 这回啊， 啊， 轮到我们俩呀，给您说段相声。 哎呀，跟您一块表演呐， 啊， 真是诚惶诚恐啊。 怎么呢？ 首先说这个国语说的就不够标准不地道。 哎，